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眼神、嘴角、肤色、站姿透露出疲累的信号。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被工作和生活狠狠碾压过后，是不是还记得有多久没有开心的笑了？繁忙的工作，可别忽视了健康。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AM92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好，欢迎收听 AM92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的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进入冬季啊，天气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波动，比如说空气质量的问题、天气的问题。另外呢，一般来说呢，进入冬季的时候呢，很多朋友的血压呀等全身状况呢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些人反映说，哎，我容易头晕。头晕是怎么回事？它跟我们身体的哪一些部位相关，和我们去医院看病的哪些科室相关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从症状头晕说起，请到了来自西苑医院李涛大夫呢，讲一讲头晕是怎么回事。李大夫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想先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正常的人活到正常的一个寿命，他这一生当中是不是基本上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过这个头晕的经历？ 是的，这个头晕是一个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据统计呢，在美国大概有40%的人在一生中间体验过头晕，而且要到达就医的这个程度。 所以他的40%的人 对，他所以他这个发生率是很高的。那么在老年人里边，这个问题就更突出。在老年人这个有统计说是这个，在老年人最常见的25个主诉里边，头晕占第一位，所以它非常常见。 但是头晕呢可大可小，有的时候呢晕一下，大家觉得可能是今天早上没吃好饭是累了，但是有的时候晕起来呢，人们就又说这可得也注意了，这是不是脑血管要出问题，心血管要出问题，想的就比较多一些。那么造成头晕的原因，从轻的到重的，一般来说都有哪些呢？ 头晕的原因是非常复杂。至今来讲还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数字。究竟有多少种疾病可以引起它？但是呢，据文献这个记载呢，大概是至少在100种以上，有些说100多种，有些说200多种的都有。所以这个病因非常复杂。那么从最常见的头晕来讲呢，我们说这个前庭系统，就是我们内耳前庭系统的这个是比较多见的。另外一个就是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的疾病，还有这个心血管系统的疾病都有可能导致疾病。还有一个任何全身的任何的不舒服，包括我们说常见的发热，感染，比如说感冒以后，很多人感冒以后就会有头晕，贫血啊，这些都可以引起头晕。那么从常见原因里边还有一类就是值得容易被忽略掉的，就是服药吃药不当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这个是很多人包括可能不是从事这个专业的，他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到这一点，所以容易被忽略掉。 吃哪些药不当会引起头晕？ 比如说这个降压药 降狠了， 降多了，或者是这个治疗心脏病的药，比如说扩血管的药还有呢，就是这个咱们很多人都有体会了，就吃安眠药，镇静安眠药，第二天头昏昏沉沉的这是很常见的。 要说安眠药了，我觉得好像那个有时候晕车，喝了这个晕车药以后 对晕车药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而且它发生率非常高几乎都 这个大的晕不晕呢、啊、可是呢这个头昏昏沉沉的。 饮食有没有有可能啊，你比如说像今天早晨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喝了几口普洱茶，吃东西吃少了，然后又挤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在地铁里头就开始处于晕的状态，这是属于正常的这种。 对这个这么说吧，就是说饮食是有关系的， 饮食有关系、 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两种情况头晕里边在和饮食相关的、 嗯、 一个就是低血糖，那么由于饥饿的状态下血糖下降，这个就引起头晕、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是过饱以后，过饱以后呢这个血循环啊向胃肠道集中，这个时候形成相对的一个在有些人呢、啊、会形成相对的脑的供血的 不 足，这也是一个，所以很多人这个吃了午饭以后就很犯困，然后也有点头晕，就好像非要就很希望有个午休啊什么的，大概就是和这个有些关系。 这是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个几大类的原因啊，咱们时间关系这100多种是不可能展开说了，但是晕和晕的形式也不一样，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教几招，比如说哪种晕的话您要考虑去神经内科了，哪种晕要大概考虑哪种方面的，因为我听说有那种天旋地转的晕的，有就是稍微昏一点的晕的。 对对对， 这 个头晕呢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就是说就是眩晕，就旋转感，天旋地转的，房子都要倒了，或者认为自己躺在床上的这些床都不稳了，都要翻过来，那这叫做眩晕，真性的眩晕我们称之为。那么眩晕的原因呢也是比较复杂，它内耳可以出现问题， 内耳 还有一个就是脑供血障碍，这个是最值得危害性比较大的一种情况，这两大类是比较多见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似乎要晕厥，这种好像要昏倒了、要昏倒了， 不转但是又觉得支撑不住了， 对对对， 那种 撑不住了，好像马上就要倒下去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往往是可能是脑也是一个脑供血的障碍，那这个脑供血障碍可能是血循环方面引起的，有可能这种比如说这个血压下降了，或者心脏、甚至心脏也有问题啊， 低血糖， 那么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包括低血糖都有可能。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不稳，就走路不平衡的感觉， 飘着的， 控制不住控制不住啊，这个原因是神经方面的因素还比较多。 这个是神经方面 神经方面的因素这个还有一类就是说，很多人常见的昏昏沉沉的，不清楚， 脑袋发沉， 脑袋发沉。头重脚轻的，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和这个睡眠不好啊，还比较有些工作过度的紧张啊，一天的紧张开会之后，或者脑袋都大了，经常咱们老百姓说的，就写东西写的时间太长，都有可能出现这些一个症状啊。那么这一类症状呢，还常见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有些全身性的疾病，包括甲状腺的疾病，包括发烧。各种原因引起的发热，那么都可以引起这种症状。大概是这么四大类， 这么几大类哈。 对， 那么当我们发生头晕的时候怎么去就诊，这是大家比较头疼的一个话题。像现在呢有一些这个三甲医院人家有了疼痛门诊了，我疼我实在不知道是该挂骨科呢，是挂风湿科呢，挂神经科呢，神经内科呢，我就去先去疼痛门诊去请疼痛门诊的大夫给您见面见面，这估计是哪个方向的，您去哪个科去。头晕咱没有头晕门诊啊现在。 是这样，我们医院这个头晕门诊在各个医院里边不是太多， 不是太多。 但我们医院有一个专题门诊， 专题门诊， 但没有把这个牌子挂出来。 哦， 但是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已经很多年了。那么这个头晕它由于病因太复杂，所以我们一两句话的话很难说清楚。就是说让我们自己去判断这个有没有危险性啊什么的。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但是有几种情况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如果是头晕，伴有什么呢？说话不清楚，或者麻木， 说话不利落了 说话不利落，看东西什么双眼儿这个身上麻木啊，或者胳膊腿不好用啊，这种情况，或者要晕倒、昏倒，这些情况都是值得警惕的。这个意味着可能是一个脑供血的一些个障碍。那么这种它后 有可能潜在一些个 一定 有脑中风的问题，这种后果就比较可能会有一些个严重的疾病隐藏在这里边，所以呢需要到医院去让大夫来排除一下这些情况。 头晕伴随着视力和语言的这个不正常了，还有点 还有胳膊腿 胳膊腿 麻木或者无力或者什么而大小便障碍或者是要昏倒， 就头晕伴随着其他的一些症状。 对，伴有这些症状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要高度警惕。 这种晕往往是什么晕？ 往往是可能是旋转感的这种， 旋转感 有可能是旋转感，也不见得， 不见得， 它也可能就是一种似乎要晕倒或者意识模糊，意识觉得有点突然一下脑袋一片空白，甚至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种都应该到医院去检查。 这是一种也危险的， 这个是可能是比较潜在一些比较重要的疾病吧。那么其他一些病呢，它不是说不重要，就是说它的危害程度 凶险度没那么高 啊，就包括比如头昏昏沉沉的，咱们说这个没睡好觉也可以这样啊，工作紧张也可以这样， 所谓亚健康 啊亚健康都可以这样，这种呢它是就没有那么凶险的问题。但是呢在也有必要去医院请大夫看一看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对这个老百姓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和大夫啊，他专科大夫他对他的认识是更深一层的。因为这总的来讲头晕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都还是不是特别为这个大家所重视。觉得这个常见病好像就是一个好像去了大夫也说不清楚。好像没什么好的治疗。 对。 但是这几年呢我们的研究呢发现这里边啊通过因为一直在研究这个病嘛，所以这个发现这里边从一个很普通的一些症状里边能够筛查出一些严重的问题来。就是早期发现，实际上是个早期发现。 您这早期发现的严重问题主要是哪几个方向？ 主要是脑血管病。 脑血管病。 一个是脑血管病，一个是心脏有些问题。 心脏有问题也会体现在头晕吗？ 有些病人他比如说有心功能不全的病人，心衰或者严重的心律失常，就是心脏乱跳的时候，这个有可能也有可能伴有头晕，但这个头晕不是旋转感的，一般就是或者是这个意识模糊啊，或者是这个头沉啊，或者要昏倒啊，这一些个症状啊，但这都是一个还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您刚才讲到了你们西苑医院呢，这方面这几年专门做了一些特殊的研究，也开了这种不能说是专门的门诊，但是开了一个专项的这样一个门诊哈。但是很多家医院并没有这种专项的这种头晕的门诊。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我们就诊的时候，我哪种头晕的时候，我要考虑去看五官科；哪种头晕要考虑去神经内科；哪种头晕呢是咱们老百姓经常认为的这颈椎病。 在这个伴有耳鸣眩晕旋转感然后耳鸣耳聋，尤其有耳聋这个然后恶心呕吐像这样一些症状的这种头晕可能涉及到内耳的问题 要去五官科看， 我可以看去五官科看。那么但是呢多数的病人因为美尼尔氏病在这个里边它所占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少。 美尼尔氏应该是属于五官科。 是五官科。但是其他更多的病呢是在神经内科。在神经内科里边要多一些。包括这里边还包括有些是精神方面的一些个心理紧张这方面的，它也是在现在普通的综合医院里边都是在神经内科看这些个病。 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发现有一些头晕的病人呢，他们晕起来就说自己是颈椎病。 这个在颈椎病的确是可以引起头晕的。但是呢总体看起来颈椎病它引起头晕的这个比例啊比较少， 并不是很高， 比较低，并不高。而且呢颈椎病呢主要是发生在和颈椎相关的问题呢主要是发生在年龄大的病人身上。高龄的或者是岁数比如上了年纪的病人，这种发生的比例高一些。 就是由于颈椎引起的头晕往往年龄比较大。 你往往年龄比较大。 哦， 哎，或者是说有少数病人是严重的这个椎间盘突出，这种情况可以引起。大多数的病人呢，因为你到医院去或者是做一个 X 光片，那么总是能够发现在颈椎上有些个改变，所以但是这个改变和这个头晕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关系。 就是头晕的时候不要给自己先戴一个颈椎病的帽子， 对对对对对对，一定还是到医院去看。 你不要简单的认为这就是颈椎的问题， 对对对， 有可能忽略了其他病症的存在。 对，颈椎病因为肿的比例啊比较少，真正是由于颈椎的问题引起。过去长时间被认为是很多人包括非专科的一些大夫他都有可能认为是这个是不是颈椎有问题啊，颈椎的确有问题，但是和他没关系，大多数的病人都没有关系。 大多数 对， 现在在您的这个就诊的病人当中，由于这个头晕啊，引发头晕的最多的原因是什么？ 在头晕里边最大的，因为我们是神经内科了，神经内科里边大概有两类病人比较多，一类是高龄的病人，就是五六十岁以上的病人啊，那么这一类的病人呢，和血管性的因素啊相对比较多啊，就和脑血管啊这方面， 颈动脉的这种， 包括脑动脉就颅内动脉的这个硬化或者狭窄这些方面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类是这个和精神方面有些关系， 精神方面 有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个，不能够意识到这个情况，想不到这个和精神还有一定关系，实际上这种情况也不少见，这种情况不少见。另外有一类呢，就是很难确定它的原因，因为它病因太多，很难确定。还有一部分就是和内耳相关的一些问题， 内耳 对， 这还是要去鉴别诊断一 下。对，需要鉴别诊断。 但是如果说确实是有很多的头晕，是挺复杂的，跑了好多科室医院呢，并没有找着一个很明确的原因哈。但是这个症状太折磨人了， 对， 能不能采取一种先控制症状的办法？ 旋转感的这种眩晕，我们称之为眩晕，旋转感这种眩晕，它是有一些药物可以控制症状，有一定效果，但是都不是说特别快，比如说像这个相对比较快一点的是什么呢？是就咱们经常说的这个晕车的药，车晕灵这一类的药，这类药吃了之后本身也引起头晕，它是换了个形式，从眩晕改成头晕， 头晕了 这种发生率很高啊，它还有安定， 它 这个是针对眩晕来讲的，但是呢，我们往往对这种眩晕啊，不是太主张病人自己吃药，为什么呢？容易掩盖症状，掩盖症状后好像认为自己好一点了，是不是就可以不去了医院了？实际上这个是不太好，这样的哈，有可能还潜在其他的问题。其他问题，这个是需要做专科大夫做一些个进一步的检查。 如果发生头晕，去专科大夫那儿，一般要做哪些检查？ 我们常见的有些检查呢，就是一个是关于需要做的检查，一个是关于血管方面，因为我们神经内科来讲很重视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多普勒啊，包括这个 CT 啊或者核磁共振，这个血管造影。这些问题，当然这个不是说人人都做，看根据这个病人的合并的一些症状再来定，因为血管造影也不是见人都做，往往是就是说这个需要看看病人有些什么，我们有些指征呐、中医咱们专业讲叫做指征，这个比如说年龄高、高龄啊，合并有长期的糖尿病，或者是说这个高血压。甚至颈动脉还有杂音啊，像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就是非常需要做一个造影。 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西苑医院的李涛大夫呢，讲讲头晕是怎么回事。跟头晕相关的有100多种疾病啊，我们还是特别提醒一下呢，如果有比较严重的头晕，还是要去医院鉴别一下，有的时候呢可能要转的科室多一些。但是像西苑医院，包括空军总院，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针对飞行员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方面的专业研究比较多一些，所以他们也有专门的头晕的门诊啊，大家呢都可以去看一看。好，稍事休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 爱家广播 中波927千赫，有线调频92.7兆赫。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眼神、嘴角、肤色、站姿透露出疲累的信号。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被工作和生活狠狠碾压过后，是不是还记得有多久没有开心的笑了？繁忙的工作，可别忽视了健康。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回到 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继续请来自西苑医院的李涛大夫给我们讲讲有关眩晕的话题。 这头晕呢，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时间性和这个表现形式的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是所谓的一过性，那么晕一次， 对， 有的人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突然头晕，头晕很长时间， 对对对， 有的人可能就是始终处在这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下，这几种哪一种更值得警惕？ 这种一过性的这种头晕呀、啊，是也是需要警惕的。这个一过性的头晕，它其实这中间包括了。有些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其中隐含了一些有可能有些问题， 有可能、 有可能， 嗯， 那么长期的这个头晕的话，大多数情况下呢，就是昏昏沉沉的这种感觉，不大清楚这个感觉，未必一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是呢，它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说这个之所以现在把头晕啊，现在很重视这个问题，就因为他尤其在老年人身上，这个问题显得对他是影响非常大，比如说他不敢出门，或者是说，在老年人里边引起骨折的其中原因啊，头晕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头晕摔倒了， 一摔倒，老年人摔倒了之后，股骨颈骨折，这后边带来的，现在当然 一系列的麻烦 了。这个股骨颈骨折在过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好多了。现在通过这个外科手术啊，过去老年人股骨颈骨折之后，就意味着就他长期卧床了。 对，有可能这辈子就躺在那儿 了。就躺在那儿了，这个很麻烦的事情。 对， 所以这个头晕也是在老年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需要一个是治疗，另外医生也会给病人一些个。这个咨询，或者是告诫他一些日常生活中间的一些个注意的事项啊，这样的话对病人来讲，平时从日常生活中间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好一些。有些头晕的确是很难治疗啊，尤其像老年人的一些头晕，它往往是很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把这些原因彻底的解除掉。但是呢，我们要寻找一些，首先要排除一下有没有严重的一些问题，这是一点。第二个，我们要看一看有没有哪些问题是能解决的。有些比如说视力不好，这个视力不好，这个有可能，看是哪种类型啊，有可能解决啊。比如说这个感觉方面有些障碍啊，或者颈椎啊，这个时候颈椎就有可能有问题了，有可能是老年人头晕的一个原因之一。这个，所以这些问题的话，就可以请专科啊，再共同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改善这个老年人他的这个生活质量。 我周围还见到过一些中年人， 就会突然的某一天早晨起来头晕，天旋地转，然后晕好多天， 嗯、 也不是那种简单的几秒钟一过性的、 啊 嗯，晕的程度也比较严重。 嗯， 这种往往是什么原因？ 我们最近发现有些中年人哈， 嗯， 就在四五十岁， 对、 啊、 我也发现有 这个年龄的人， 嗯 嗯、最近我们也发现一些个就是合并脑血管病的。啊，这种脑血管病往往是比较重的， 哦， 在中年人身上出现的脑血管病往往比较重， 嗯、比较重 啊、 嗯。 我们前几天一个照影就是这样， 嗯、 就发现就是一个四十多岁，那么这个他颈动脉就已经闭塞了， 哦， 啊，这样的话，然后颅内的血管都很差， 嗯， 这样的话治疗的这个 效果 就不好了。 嗯、 他这发现的比较晚，事先可能没有注意到有些个其他的症状，可能没太在意啊。 嗯，因为现在确实这种心脑血管病的这个早发也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也是提醒大家注意、 啊、 哈。 对，还有一个就是在中年人里边，轻中年人里边， 嗯 啊，前庭问题引起的不少。 前庭问题 啊，前庭神就包括内耳。还有一个我们说前庭神经元炎，就是神经方面的问题。 前庭是管咱啥的？ 前庭是内耳的一个器官。 器官啊。 哎、就是内耳器官，它是管平衡的一个器官。这个平衡器官呢，它的神经呢是进入到脑子里边去，所以内耳外周这个器官有问题可以引起眩晕。 嗯、 然后这个神经在脑干上，这个它的中枢在脑干上、 嗯、 这个地方病变可以引起眩晕，可以引起眩晕。 嗯， 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在老年人来讲呢，就是一个供血障碍很常见，比如说他的这个迷路动脉它是从这个基底动脉上发出来的，小脑下后动脉上发、 嗯、 下前动脉上发出的，所以这个脑血管出问题的时候引起比较剧烈的眩晕也可以引起、 嗯、这个前庭是内耳的一个，在内耳这部分哈， 对对对， 那它应该属于人家五官科管的，还是你们神内科管的？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经常是我们需要、共同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它这个内耳的这个供血是在从脑子里边过去的， 对， 而它的中枢也在脑子里边，所以我们同时都需要做一些个比如说听觉的诱发电位，我们也需要给它做这个眼振面图，它是一个检查这个。区分是中枢的还是周围的眩晕的一些个检查， 哦，这等于说需要两边 两方面我们都要查， 嗯， 同时都查，还有一个就是脑血管方面的一些检查。 他这个短信不太清楚，但是我估计呢是颈椎的手术一年了，体重比较标准，从上个星期四开始头眩晕，低头仰头向右转都特别的晕，晕的站不稳，并且伴有恶心，但是没有吐。他说他自己该怎么办呢？ 恐怕这个是要到医院去看病的，因为这个就要查一查了。 嗯， 因为这个究竟和这个手术有关没关？ 嗯， 我觉得可能性，如果说手术时间比较长了，可能性不大。 嗯， 啊，可能是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我是觉得应该到医院去查一查，包括血管方面，包括内耳方面、前庭方面、前庭神经这方面。查一查， 这个也是我们前段时间呢接到的一位听众来信说的一个症状。她呢是一个56岁的女性，她说她已经头晕了有5-6年了，经常性的这种晕起来呢还有点旋转，问一下是不是跟更年期有关？ 更年期的头晕往往不旋转， 更年期的头晕不旋转， 往往不旋转，所以我估计和更年期的关系不一定很大。 嗯， 但是呢还是应该去看一看，这样的话。也倒不见得一定就是什么严重问题，可是需要、由大夫来可能详细问问情况之后，才能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嗯，更年期的头晕不旋转，那更年期有没有头晕这个症状？ 头晕不是这个更年期综合征里边必然出现的问题、 哦， 但是有些人呢，所以他可以有伴发有些头晕症状，这个不是、 嗯， 但是和更年期可能没有什么关系。可能是另外一些问题引起的。 这个呢是一个高二女生，也是曾经发短信呢向我们咨询的一个问题。她呢经常蹲下的时间长，站起来的时候就晕得快要跌倒了。 嗯， 或者有的时候呢在这个挤公共汽车的时候挤着挤着就出汗就快晕倒了。 嗯，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和血管相关的一些有关的一个头晕的问题。 嗯 啊，那么这个里边的原因呢，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 嗯， 一个就是说神经反射。 神经， 比如说他说挤公共汽车的时候， 嗯， 在空气不好的情况下， 嗯 啊，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头晕或者有点虚脱这种感觉，出汗， 嗯， 恶心这种感觉， 嗯， 这往往是一个迷走反射，啊， 嗯， 那么这个蹲着站起来这个问题呢，可能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些情况需要查一查的，有没有贫血的问题， 贫 血这方面的问题，整个来讲呢，但是他这种头晕呢，做一些，一个是可能是。我还是建议到医院看一下，排除一下其他情况。另外一个呢，我也建议这个女同学呢，她是不是经常参加一些体育锻炼？体育锻炼有氧运动，就是比较剧烈一点的运动啊，这样的话。对，可能改善这种情况也许有些帮助。 身体有点弱 啊，身体弱。 您刚才提到的那个迷走反射是个怎么回事啊？ 它是一个在就是说。我们说在不良外界刺激的情况下， 嗯， 比如他觉得外界比如说空气不好， 特别不好， 特别热， 嗯， 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哦， 啊，这种不舒服呢，最后放大了之后，经过神经反射以后，表现为血管的扩张，然后血压下降，有可能摔倒，晕倒的都有可能。 哦，这位呢是一位老听众，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问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好像很多朋友都会出现。他的问题呢是说，他呢出现过那种突然就一两秒钟脑子就一片空白，别人说是一过性的脑缺氧，请专家给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太清楚，这个手机发送的人， 嗯， 他是 多 大岁数， 哦， 啊？那么如果说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 嗯嗯， 那有可能是有缺氧的情况，缺血的情况。 嗯， 但如果非常短暂，不考虑缺氧， 不考虑缺氧。 如果是非常短暂，一瞬间，一两秒钟就过去了，不考虑。 嗯， 这个我们往往考虑脑功能的一个紊乱，脑功能的紊乱，或者是一个前庭神经的一个问题。 哦， 啊，脑功能的紊乱是什么呢？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就是说，我们这个需要做个脑电图。 嗯啊。嗯，像这种血管的这种我们可防，甚至一旦发现以后可控哈， 嗯， 但是像这种前庭啊，前庭神经啊，脑功能啊，这种可防可控吗？ 实际上是首先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预防的，它的一些个方法的。 嗯， 比如说我们说像刚才这个提到这个一过性的这个眩晕， 嗯， 那如果我们查到它的病因，其中有一种情况，所谓脑功能紊乱，其中比较重的一种情况呢是， 嗯， 和这个癫痫相关的一些问题， 嗯， 所以它是用药治疗，啊，但是更多的情况呢，并不是癫痫，更多的情况就是一个脑功能的紊乱，通过用些药，我觉得用点中药也许，还是有可能管用的，啊，对这种情况， 嗯， 啊。那么当然首先要排除一下有没有其他问题，之后才能决定这个治疗具体治疗的方法。 嗯，女性36岁，近三年中有几次头晕都是早上刚睡醒，没有起床的时候就很晕，感觉床房都在旋转的那种，继续再躺下半个多小时症状就消失了。她呢一般是早晨6点醒，7点起床。她说她这种情况严重吗？ 这种情况如果在30多岁来讲，可能不一定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信号， 哦， 但是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看，这个有可能是前庭神经这方面前庭系统的问题。 哦，为什么在30多岁不一定是 很？因为这个30多岁的时候，我们说不大考虑他这个脑供血啊，脑供血的障碍，不大考虑这种问题。眩晕呢，一般来讲旋转感非常明显的， 嗯， 和心脏的关系也不一定很大。 哦， 它和神经关系很大，可神经方面呢，它往往和脑供血的关系，在30多岁的时候，这样可能性不是太大，几率小，嗯，但到医院看一看吧。 嗯，早上起得快的时候就晕，这是怎么回事？ 这也有应该说有两种情况了， 体位性的 啊，对，第一种情况就是体位性的， 嗯， 那么体位性的和体位相关的这种，当病人直立起来的时候就人直立起来的时候就晕的话， 嗯， 我们要考虑和血管血压这方面有没有关系啊？另外一种情况是和前庭有关系的， 两种情况都可以出现。 体位性的这种晕可以通过这种，比如说我起得慢点缓点调节吗？ 这个可以。这为了知道，如果病人知道有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你在没有去看医生，或者是说没有更好解决办法的情况下，那也就是说你的起床的动作慢一点，或者是在走路的时候扭头啊，这个 稍微 慢一点，别过猛啊，尤其在老年人这个问题要突出一些，就是回头的时候转身啊，慢慢转过去，大概是这样一些个解决办法。这是自己的一个健康方面的一个方法啊。 好，我们的听众呢非常多的年轻的朋友啊，22岁的男性，偶尔会发生眩晕，也就20秒左右，有的时候会耳鸣。他有个特点，老戴耳机听歌。这老戴耳机听歌对什么前庭什么神经有影响吗？ 对，说还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对对对，我们说眩晕里边有一种类型叫做和这个声音有关的。这个我自己都有体会啊。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也不认识，直到我有一次在这个在有一个噪音非常大的一个场合，就靠近这个喇叭很近的地方，我那次我体会到了，真引起头晕， 真晕了 、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当这个有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要避免用这个耳机啊，尤其是把音量开得很大，来听歌啊。这个在年轻朋友里边，这个问题可能现在是一个常见的问题， 非常严重 啊，将来可能会对耳朵造成一些个损害。 我前段时间呢有一次出去旅游，同行的有几个这个80后甚至85后的哈，他们能几乎去一路除了睡觉的时候都在戴着耳机 啊。 我一直在劝说他们，我说这样将来会很麻烦，对耳朵。 对对对。 但是没有想到还会引起眩晕的这个问题。 可以。 这大家可是要听一听了，不说手机尾号了。22岁的一个女孩，她说如果早上睡懒觉起床的就头晕，有的时候眼前一片黑，然后靠墙或者躺下就没事了，一起床又是这样。还有她拉肚子呢，就特别容易晕倒。她自己啊有乙肝，她说乙肝会影响到这个晕倒吗？ 应该说乙肝本身直接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呢，在这个在患肝炎的情况下，如果肝功能不好的情况下，它会引起全身很多器官的功能的一些紊乱。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是可能是一些间接因素引起这个问题。 3月份的时候头晕的挺严重，走路都走不稳，看见路两边呢是在来回的颤动的，路的两边在动，跟坐了火车似的。我估计去医院检查，查了血、尿常规心电图、脑 CT， 大夫都说没事儿。他妈妈有颈椎和高血压病，高血压不太严重，一直到现在，从3月份到现在还是有一些头晕，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像这样走路有点晃动，这晃动感觉啊， 嗯， 大概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嗯， 一个方面就是和前庭这个神经这方面有关系的， 嗯， 前庭神经这方面，前庭系统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些病人，但不一定是他了啊，有些病人呢，有些这个情绪方面的因素的时候也可以引起，但对这个病人我不敢说是这个情况，不一定是这个情况。有些病人他这种晃动感，或者看到东西变形，看见东西一个水波纹状啊，这种有可能和精神方面的一些个紧张啊，或者这方面有一定关系。晃动的或者是变形。 您几次提到了这个前庭的，这种前庭的一般治疗效果怎么样啊？ 前庭方面的问题要看具体的病种啊，这个它的差异还是比较大。总体来讲呢，前庭的问题如果是老年性的问题呢，治疗效果要差一些。老年性为什么老年人差呢？老年人是个衰退，它的前庭功能呢是处在一个萎缩，是一个衰退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它的效果不是太好。那么年轻人来讲呢要好一些。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儿。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两天天气比较霾，那么冬季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关窗户会比较多一些，特别是赶上霾天的时候呢，大概通风会比较少一些。这个时候呢，由于长期的不通风，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眩晕，晕的这个问题。尤其是如果还是用传统的烧煤取暖的地方呢，要防止煤气中毒等等一些问题。所以当出现